漂亮女朋友， 芭比娃娃。 健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关爱自己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。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美国电影故事《克莱默夫妇》。这部影片呢，曾经获得了1979年第52届奥斯卡最佳影片、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大奖。影片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家庭解体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现实问题。 妈妈到哪里去了？ 这是小比利的卧室。天蓝色的墙壁上漂浮着朵朵白云。他的母亲乔安娜正在哄他睡觉。这里的气氛和平时一样安静，可是乔安娜的脸上却显露出苦恼的表情。她和太太克莱姆结婚已经8年，丈夫是一家著名广告公司的美术主任，他把全部精力扑在业务上，有时通宵工作。夫妇之间往往连谈话的时间都没有。什么叫妻子？乔安娜是想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没有勇气摆脱现在的生活，那又怎么能够找到新的生活意义呢？这就是乔安娜的想法。要和可爱的比利分别，那是多么痛苦啊！可是，现在再不下决心，就只能埋没在目前这种生活里了。她含着满眶热泪，凝视着正在睡着的儿子。乔安娜克制着难受的心情，走出孩子的房间。他随便捡了一些衣服，塞进旅行皮箱里，等候着深夜尚未回来的泰德。 这时候，泰德·克莱姆正在麦迪逊大街的办公室里和上司奥科纳商量工作。泰德的工作能力受到了极高的评价，上司还透露了最近就要给他升级的消息。半夜了，他才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到家里。他根本没有想到乔安娜要离家出走的事情，一进大门就又忙着去给同事挂电话了。 我要走了。 什么？ 这是我的钥匙、信用卡，还有存款簿。这里面，我已经把自己积存的2000元取出来了。 开什么玩笑？ 不，绝不是什么开玩笑。洗的衣服星期六可以取了，不要忘了。房租、水电费、电话费都已经付过了。乔安娜说完后提起皮箱就走，可是太太把她拉住了。 乔安娜，是我不好，回来的太迟了。可是你知道我不也是为了一家人才这样拼命的干吗？ 乔安娜的皮箱被夺走了，她空着手奔到走廊里。太太追上去说： 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？把话说清楚。 不是你不好，是我受不了了，对不起。 你找错了结婚的对象了。 泰德使劲要把妻子拉回屋里去，可是乔安娜用力把他甩开了。 不行，不行，把我拉进屋子，我也会从窗子里跳出去的。 那，你不想想，比利怎么办呢？ 我不带这孩子走，那是为他着想。我已经不爱你了。 你到哪儿去呀？ 不知道，请原谅。乔安娜抽泣着奔进电梯，无情地关上了电梯门，把茫然若失的泰德留在走廊里。 莫名其妙，真是突如其来的事情。泰德心里感到焦躁、沮丧。突然，他转到一个念头，给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 Margaret 挂了电话。这个离婚以后一直过着独居生活的女人，同乔安娜是最亲密的朋友，也许可以从她那儿得到一些线索。 玛格丽特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，也感到非常吃惊，立刻就赶到克莱姆家里来了。 玛格丽特，乔安娜跟你说了什么没有？我刚在公司里得知了要升任部长的消息，还以为这是一生当中最愉快的日子呢，可这家伙就在这个时刻离家出走了。你看，这不是太残酷了吗？ 他一直是在感到痛苦呢。我想要下这样的决心，他的勇气可真大呀。 勇气？把孩子摔下不管的勇气？ 玛格丽特不好再说下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孩子起床后来到父母亲的房间里，看到爸爸外套没脱，倒在床上。爸爸，怎么，妈妈到哪儿去了？ 泰德睁开眼睛，这才又回到了现实中来。 可不能使比利受到打击。哦，那该怎么和他讲呢？ 比利，妈妈和爸爸吵架了。啊，不用担心，妈妈希望独自一个人静一会儿。 泰德特为装出一脸笑容，把儿子领到厨房里。 我给你做法国吐司吃，瞧，用一只手拍鸡蛋，本领不错吧？世界上最好的大师傅都是男人啊！来，你也给帮个忙，鸡蛋你来打。泰德手忙脚乱，还要装作非常熟练的样子。 爸爸，这里面还有鸡蛋壳呢。 啊，用手指头把它拨出来就行了，然后把面包浸下去。 要先加牛奶呀。 对对，最后一道手续就是加牛奶。爸爸是在考验你的注意力呀。怎么样？第一流的饭店也不过如此啊。他说着把浸烂的面包放进煎锅里，又在咖啡壶里乱七八糟地放进了半壶咖啡粉。 对于父亲的这种反常状态，比利只是带着一种不信任感，用批评家的眼光望着。 爸爸，爸爸，面包糊了。 煎锅里冒着黑烟，泰德慌了手脚，一下子抓住了锅瓣，烫得要命，他连忙甩开，焦透的面包撒了一地。他心里直恼火，咒骂着妻子不该出走。转脸看到比利吃惊的表情，他脑子又清醒过来，连忙住嘴。 他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 没关系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 时间已经不早了，父子俩慌忙穿好衣服，泰德拉着比利的手，急急忙忙出门送他上学去。 爸爸，放学的时候，妈妈会来接我吗？ 嗯，要是妈妈赶不上，爸爸会来的。 不要忘了呀，要是爸爸被汽车碾死了怎么办？ 显然，孩子的话里带着怨气，可胎的也顾不得了。来到学校门口，他才想起来，比利，你几年级了？他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一年级。于是他拉住一位也来送孩子的家长，把比利往他身边一推。啊，对不起，这是一年级的比利，请帮忙把他带进去。啊，谢谢。他自己一转身，喊住一辆出租汽车，赶着到公司里去上班了。 泰德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上司奥科纳。 他可能是受了邻居 Margaret 的影响，参加了什么妇女解放同盟，否则是不会这样坚决离家出走的。啊，不过请放心，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的。 奥科纳说，你可要明白，我们是全部信赖和依靠你的呀，希望你一天24小时，一星期7天都要放在工作上。 啊，放心吧，哪怕是一天25小时，一星期8天都没关系，我都不在乎。尽管嘴里这么讲，事实上他是不能放着比利一个人不管的。为了到学校去接比利，他不得不把工作暂时搁一下，还有料理家务以及做饭什么的一大堆事情，那么在工作上也就不可能再加班加点了。实际上泰德已经陷入了慌乱的状态。 你只有爸爸。 有一天晚上，泰德在思考着新的广告设计。照片、底片什么的摆满了一桌子。比利在一旁玩着玩具飞机，他一直想和爸爸搭话，可是泰德无心理睬他。一下子，玩具飞机撞倒了桌子上的玻璃杯，里边盛的是比利喝的果子露，红色的汁水撒了一桌子。哎呀，搞成什么样子了？不是一直在跟你说不要给爸爸添麻烦，这是工作，是工作。你不想想，是谁带你上公园去？是谁给你买冰淇淋的？ 爸爸，请您原谅。 啊，已经很晚了，快点睡觉去吧。 比利挨了一顿骂，别别扭扭地走向卧室去，表情里带着寂寞抵抗的神色。 泰德也感到伤心，这一切都是乔安娜搞出来的。在乔安娜出走一个星期之后，忽然接到了她的来信。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比利还抱着玩偶坐在床上看电视中的漫画节目。 比利，妈妈来信了，来，我来念给你听。泰德就在比利的枕头边拆开信封。乔安娜在信里是这么说的： 亲爱的比利，妈妈没有向你告别就一个人离开了家，真是对不起你。可是妈妈至今还是爱着比利的呀，妈妈只是想试一试，离开了家，一个人能做些什么？你长大以后，对妈妈的心情是会理解的。我现在一个人生活，已经不是家里的妈妈了，但我永远是比利心里的妈妈呀。 是心里的妈妈。泰德装着笑脸 望着儿子。可他明白，这么看来，乔安娜的出走不会是暂时性的了。 比利什么反应也没有，只是把电视机的遥控键使劲一扭，使音响升到了最高度。 怎么了？下边还有呢，听我念下去。 不听，不听，我不要听。 泰德感到吃惊了，他默不吱声地走出了比利的卧室。让比利陷入这样的境地，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？泰德把妻子留下的衣服、化妆品、书籍还有照片什么的全都收起来，放进纸箱里，不让他们再在家里出现。某一个周末，比利被邀去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会。泰德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就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接他回家。 上司奥科纳望着他这么心急慌忙离开公司的样子，心里禁不住又在嘀咕，照这样下去，工作就不能信赖他了，儿子在拖他的后腿呢。父子俩继续过着吃现成速煮品的生活，比利老是闹别扭，泰德也感到难受。 有一天深夜，泰德把洗好的衣服拿到孩子的房间里，放进衣柜去，发现这里面藏着几张自己早已收藏起来的乔安娜的照片。他把它取出来，挂在孩子的枕头边。 奥库纳始终冷眼观察着泰德的情况。公司里的重要会议，泰德缺席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上班的时候把超级市场买东西的纸袋也带来了，教师家长联谊会也经常给他挂电话来了。休假的日子，太太带着比利上中央公园去玩，邻居玛格丽特也是和丈夫离婚后带着一个孩子生活，她常常在这里遇到太太父子，这一对同病相怜的独身人常常坐在一条长凳上看着孩子们玩耍。 你不想再复婚吗？ 没有考虑过，不过他即使和别的女人结婚，但总归还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呀，只有死了才能把他们分开，这话可不错吧。 你还是在想他呀？ 你不是也在想着乔安娜吗？ 不，早忘干净了。 说谎。 太太自嘲地笑着，分开已经八个月了，恼恨的心情也多半消失了。 但比利总是不听话，孩子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？真是难以理解。 桌子上放着速煮的冷冻肉，比利赌气不吃。 最不喜欢吃这种肉。 前些日子不是还说很好吃吗？ 不好吃，上面浇了这么多脏东西。 那是葱头煮的肉汁啊。 哎呀，要吐出来了。 你，泰德恼怒地注视着比利，处处和我作对。 我要吃冰激凌。 那是饭后吃的，先把肉吃了。 比利二话没说，把椅子拖到冰箱边，爬上去从最高一格里取出了冰激凌。 比利，你敢碰一下我就不饶你，听话，不要惹爸爸发火。 儿子采取了挑战的态度，用小茶匙挖着冰激凌。 放下，放下，这是最后的警告，你敢吃一口就够你受的。 孩子的情绪一发激昂起来， 他挑起一池冰淇淋送进了嘴里。 太太按耐不住怒火，一把抱起了比利，使劲打他屁股。 比利大哭大闹，拼命地用脚踢着父亲。 太太把他抱进卧室里，向床上一摔。 不要不要，我不要爸爸。 把你宠成这个样子，你是个坏透的孩子。 妈妈，妈妈来呀，我要妈妈呀。 讨厌，你只有爸爸，没有妈妈。太太粗暴地关上了孩子的卧室门。 比利还在大哭大喊，妈妈呀，妈妈呀。 太太只好让他去了，他自己也想哭呢。没办法，只好大口大口地喝着威士忌。夜深了，泰德悄悄地来到孩子的卧室里，望着熟睡的比利，他发现比利的脸上还闪着泪光。泰德心里难受极了，只好屏住气，又轻手轻脚地回出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昏暗中他听到了比利在叫他， 爸爸，请您原谅。 没什么，很晚了，好好睡吧。 爸爸，你也要离开家走了吗？ 哪儿的话，你赶也赶不走啊。 妈妈就是因为我是个坏孩子才走的吧。 你真正要想吗？泰德感到心里难受，尽管孩子还小不会理解，可是他还是想把心里的话说给他听听。比利，你不是个坏孩子，妈妈不是还写信来说爱着你吗？爸爸一心想让你妈妈成为一个好妻子，妈妈也努力想使爸爸过得幸福，可是爸爸工作太忙了，没有找时间好好找妈妈谈谈，总以为自己的幸福就是妈妈的幸福，可是你妈妈却不愿意成为爸爸想象中的妻子，她一直很痛苦，只是为了你，她始终忍着，懂了吗？不好的是爸爸，爸爸没有去理解妈妈的心情，所以不是你不好，是爸爸不好。现在我们俩要好好的过下去啊，睡吧，睡吧比利。 我爱你的呀爸爸，明天早晨再、 这句平时只对乔安娜说的话，今天是向泰德讲了，他禁不住流出了眼泪。从此父子俩的心里有了共同的语言。 把比利还给我。 有一次学校里举行游艺会，比利担任司仪的角色，观众席里坐的都是妈妈们，泰德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比利上场忘了台词，引得他出声笑了起来。前一天晚上他还帮着比利排练了好久呢。现在比利已经不再吵着要妈妈，不再给他制造麻烦了， 周末的中央公园里，比利在爸爸的帮助下学会了骑自行车。他也第一次放手，看到孩子拼命踩着脚蹬，摇摇晃晃地向前驶去，心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连忙把镜头对准了他。 每天早晨，把孩子送到校门口，泰德总是耐心地听着孩子跟他讲的话，亲切地互相告别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，马路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，总有一个女人隔着玻璃窗悄悄地在看着他们，她就是Joan呐。 就在这种日子里，发生了一次了不起的事故。有一次在公园里玩的时候，比利不小心从攀登架的顶上摔了下来，太太着了慌，连忙奔过去把他抱起来，可是比利的左眼皮受了伤，鲜血不断地渗出来。 疼啊，爸爸呀，疼死了。 啊，咱们到医院去，比利要忍住啊。泰德把孩子抱在手里，拼命地向急救医院奔去。路上的行人吃惊地回头望着他们。泰德在急刹车的汽车群里发疯似的跑着，他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的看住比利。 总算没有造成失明的后果，但医生说伤势相当严重，必须缝十针。可是泰德怎么也不肯离开这孩子。 啊，这是我的儿子，对不起大夫，请您让我留在他的身边吧。 每一针刺下去，都是比利疼得跳起来。泰德按着他那小小的肩膀，在一旁鼓励他。 要顶住啊，比利，顶住啊。 包扎好回到家里，泰德把比利放在床上，轻轻地在他背上安抚着，总算把他哄得睡熟了。出事的时候，也在场的玛格丽特这时候在厨房里帮着洗东西。 啊，真是麻烦你了，总算睡熟了。 当时我也在一起，可就是没有注意，实在是对不起。 不不，玛格丽特，有一件事想拜托你。万一我死了的话，就由你来照顾比利，好吗？ 好的，放心吧。他的眼泪涌上来， 太太抱住了他的肩膀。现在他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了。太太的眼眶里也噙满着泪水。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太太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，他拿起听筒一听，脸色顿然大变，对方是乔安娜，说要见见他。泰德不加考虑，马上答应和他相见。泰德来到约定的饭店里，看见乔安娜已经先在那儿等候了。 气色很好啊，还是那样忙于工作吗？比利怎么样了？ 生活的不错，不过前些日子由于我疏忽，比利的脸上受了点伤。啊，别的倒没什么。 是吗？我倒没有注意呢。我两个月前就到纽约来了，经常在远远地看着他呢。 哦，泰德吃了一惊，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乔安娜在暗地里注意着这孩子呢。现在他发现乔安娜似乎比过去更美了。他盯着乔安娜问道，那么你近来怎么样？ 我终于获得了自信。和您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 我对自己这个人是没有信心的，只知道自己从姑娘变成了妻子，又生下了那个孩子。可是自从离家以后，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东西。 嗯，你学到了什么？ 我至今还很爱比利，所以我想让他待在我身边，由我来照管。我学到的就是这个，我是有能力作为一个母亲的。 把孩子摔下不管，这算什么母亲？ 我要比利，我一直就是这样想的。 说得轻巧，你还有这样的自信，认为这个孩子没有你就不行吗？ 难道你就有这种自信？ 住嘴！我不要听这些话。太太激怒了，顺手在桌面上一摔，玻璃杯飞到墙上打得粉碎，她起身就走。 Joanna 想阻止也来不及了。Joanna 最后只得向法院起诉，要求对 Billy 的抚养权。 泰德也接受了这一个挑战，决心和他在法庭上周旋。他先和辩护律师商量，要求判 Joanna 非法遗弃罪。 但律师向他说明，这场官司很难胜诉。在孩子还很幼小的情况之下，法庭多数是会判决把抚养权交给母亲的。打官司也需要花很多钱，而且也不能保证一定对你有利。但你是否还想试一试呢？ 当然要试一试。事实上，孩子现在就是跟我在一起生活。泰德虽然有些害怕，可是要他放弃比利，那他是怎么也不愿意的。晚上，他凝视着睡在自己怀里的比利。我怎么能让你离开我呢，比利？我爱你。他把睡熟了、什么也不知道的孩子抱得更紧了。 孩子应该属于谁？ 二天，奥科纳邀请泰德吃午饭。 泰德根本不理解上司们心里在想什么，还是在一味地夸耀着自己管理孩子的本领。 他哪里知道公司里认为他的精力都花在比利身上，已经不可能集中思想来工作，所以决定要辞退他了。奥科纳说，尽管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，但也只得请你原谅了。好在你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，到哪里都可以发挥你的能力的。 这就麻烦了。我正因为比利的抚养权问题，准备跟老婆打官司呢。要是失业的话，那就非得把孩子交出去不可了。哦，求求你，奥科纳，就原谅我吧。 事情已经决定了，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。我们知道你这个时候正需要钱用，这一点儿你就收下吧。他说着，把一个装着现钞的信封送到泰德面前。 你不许你侮辱我。泰德在刺骨的寒风中彷徨着。岁末的麦迪逊街上，忙着准备过年的人熙来攘往。可是泰德 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，和孩子一起打扮圣诞树。 第一次开庭的时间定在1月9日，失业的事实肯定是对诉讼不利的。泰德和辩护律师商量，有没有办法使开庭的日期延缓一些，但律师告诉他这是办不到的。 既然如此，那就只有立刻寻找职业一个办法了。泰德仔细地研究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， 所有的职业介绍所都在准备过圣诞节了，这是一年中找职业最困难的时期。但太太想尽办法获得了一张介绍信，对方也是一家广告公司。那位负责人问太太：“薪水低一些也可以吗？”“ 我现在需要立刻有个职业，薪水低点也没关系。”“关于我的工作能力，请看这一份履历书就可以了，绝不会使你后悔的。” 工作总算决定了。当泰德带比利到纽约一座超高层大厦的最高一层的办公室去的时候，比利简直快活得什么似的。“哦，这真的就是爸爸的办公室吗？”他坐在爸爸办公桌前的椅子上，心情显得非常激动。“爸爸，你又要结婚了吧？”“ 这个没考虑过。”“ 跟菲利斯小姐结婚？”“ 不，她和我是普通的朋友。”“ 那么再和妈妈结婚？”“ 绝对不会。”“ 要是妈妈看到了这个办公室，一定会想再和你结婚的。” 泰德只好以苦笑来回答了。“比利呀，比利，你哪知道，没有几天，爸爸就要和你妈妈在法庭上相见呢。” 过了几天，泰德接到辩护律师挂来的电话，说吉安娜要求见见比利，只要半天的时间就行了。 泰德按照约定，在星期六的上午把孩子带到了中央公园。“ 妈妈，妈妈！”比利看到吉安娜从对面走来，他一下子挣脱了泰德的手，飞奔过去，投入母亲的怀里。吉安娜含着眼泪紧紧地抱住了孩子，比利乐得手舞足蹈，显然是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欢乐中了。到6点钟的时候，我会带他到这里来还给你的。 啊。泰德转过身子管自走去，没想到母子之情还是那么强烈。 开庭审判的时刻到了，吉安娜在证人席上向原告辩护律师陈述了自己离家出走前后的情形。她是在结婚的第2年开始对自己感到怀疑的，现在的工作是体育服装设计员，每年有3万美元收入。我曾经请求她帮助我，可是她一天到晚钻在工作里，根本不来理睬我。我感到孤独，心理上离他越来越远，天天过着不幸的日子，使我失去了自信。最后终于离家出走，当时我想孩子还是不要带走的好，可是我在加利福尼亚接受了精神分析医师的帮助，这才发现自己对于孩子是有抚养的能力的。难道说一个女人舍弃了家庭，找到了足以自立的工作，就失去了作为母亲的资格不成？ 辩护律师接下去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求让比利归你抚养呢？” 因为我爱自己所生的孩子。我离家出走，这是不应该的事情。但当时，我对自己的能力确实感到怀疑呀。不过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努力做到了一个正常的母亲应该做的事情。弟弟今年还只七岁，肯定是需要母亲的。当然，他同样也需要泰德的。但是我相信，对他来说，我比泰德更为必要。我有5年半的时间是这个孩子的母亲，泰德曾经照管了他18个月。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利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比利的妈妈呀。 接下去，由被告的辩护律师向乔安娜提出一系列的质询。你的丈夫是否对你施用了暴力？他是不是虐待了比利？他有没有酒精中毒的事实？有没有不忠的证据？对妻儿的抚养义务有没有怠慢的情况？ 对所有这些问题，乔安娜的回答都是一个不字。如此说来，不能想象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作为婚姻生活无法继续的借口了。被告辩护律师首先确立了这个基本观点，然后又指出了在乔安娜现在的交际中也有着男朋友的事实。 到目前为止，你在生活中和什么人的关系维持得最长？ 这是我的孩子。 可是有1年0.8个月的时间，你只和他见过一面。真正和孩子的关系最长久的，恐怕还是你的丈夫吧。 乔安娜咬着嘴唇。 在和最重要的亲子关系上，你已经失败了。这难道还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吗？ 在被告辩护律师的尖锐质询之下，乔安娜感到难以回答，眼泪夺眶而出。 离别那天早晨，突然 辩护律师质询完毕，回到席位上来以后，泰德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：用不着对他这么凶啊。你不是说要孩子吗？这种同情心是危险的。啊，泰德的心情确实很复杂。为什么非要这样和乔安娜去争夺比利呢？当天晚上，泰德也无心去做公司里带回家的工作。他把比利抱在膝盖上，给他讲着比利小时候的事情。孩子当然是什么也不知道的，可是泰德的心里却像压着铅块似的沉重。 第二次开庭的时候，玛格丽特也作为证人被传接受质询。原告方面的辩护律师几乎不让他说一句对泰德有利的话，可是他却越来越激动，最后竟不顾法庭上的制止，直接向乔安娜诉说起来了。自从你走了之后，泰德和比利的生活我是都看在眼里的，父子俩简直再好也没有了。泰德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他和你在的时候完全不同了。要是你知道这一切的话，今天也不会再在这里起诉了。乔安娜只觉得心里难受，用手擦着眼角， 接下来是泰德走上了证人席。他答话的时候开头还比较温和，仿佛是在向乔安娜诉说似的，可是说着说着就激昂起来了。我妻子在家的时候很爱比利，这是事实，可是现在不同了，眼前的问题是为了比利的幸福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。他说，为什么一个女人就不能自立生活，这话没错，但是要说只有女人才是更好的家长，天下哪有这条法律。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，什么样的家长才是好家长？要有好耐心，能够以始终不变的爱情来倾听孩子的话，哪怕是毫无意义的话都要倾听。难道说这些都只有女人才能够做到吗？我尽了一切努力，和比利组成了只有两个人的家庭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父亲，有时候也会感到焦躁，忘记了对方是一个幼小的孩子。可是每天一早起来，我和他一起做饭吃，我送他上学校，每天晚上我给他念书上的故事，哄他睡觉。我们俩就是这么相爱着。要是今天这样的生活遭到了什么破坏，那比利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乔安娜，你应该理解，还是让这个孩子像今天这样生活下去的好。 乔安娜的辩护律师提出种种事实来对泰德进行攻击。泰德因为怠于工作而失去了原来的职业，他没有能力兼顾工作和育儿两方面的事情，他现在的工资低于乔安娜，不适宜负担父亲的责任等等。泰德激怒起来了， 我只有在孩子发烧38度的时候才向公司请过假。是的，我现在的工资低，可是我没有放弃父亲的爱情和责任呢。 原告的辩护律师冷静地改变了质询的话题。那么，由于你的疏忽而使孩子几乎遭到失明的危险，这是不是事实？你不认为这是自己在管教上的无能吗？ 这一下子，泰德意识到这场官司没有胜诉的希望了。他怨恨地凝视着乔安娜。审讯结束了，泰德沮丧地走出了法庭。他发现乔安娜在走廊里等候着他。 请你原谅，泰德。我没有料到他会把这件事在法庭上提出来。 太迟了，这时候来谢罪管什么用呢？泰德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电梯。 法院判决乔安娜胜诉，泰德必须把比利交给乔安娜抚养。他要每月提供抚养费400美元，每隔一个星期可以与孩子相会一次。泰德对律师带来的判决书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立刻提出要上诉。 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愿意想办法，我绝不会就这样把孩子交给他。 要上诉的话，那就只得让比利也到法院里去作证了，这样做也可以吗？泰德感到犹豫了，禁不住流出了眼泪。 不行，请不要这样做吧，我认输了，谢谢。 眼前变成了一团漆黑。泰德回到家里，独自一个人闷坐着。 玛格丽特听到裁判结果后特别来看他，但是泰德说希望一个人静一会儿，把他赶回去了。他听到了玛格丽特在门外抽泣声。这个女人目前正在和离开了的丈夫谈着复婚的事呢。周末的一天，泰德带着比利在树木枯谢的中央公园里散步，父亲温和地把事情告诉了儿子。 法官先生已经做了裁决，说比利还是跟妈妈住在一起的好。哦，不过爸爸也不会悲伤，每个月可以和你见两次面的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和你在一起吃饭。所以 比利显然是感到了寂寞。那我的床怎么办？ 哦，妈妈那儿有床啊。 我的玩具呢？ 你带去就行了，妈妈也一定会给你买新玩具的。 我睡觉的时候都要爸爸给我讲故事啊。 以后就由妈妈来给你讲了。 我要睡熟的时候谁来吻我呢？哦， 那爸爸就办不到了，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啊。可是我会来看你的，这不是很好吗？ 要是我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，还能回来吗？ 傻孩子，妈妈不是很爱你吗？你一定会快活的。 爸爸要常常挂电话来呀，我等着你。 看着比利擦眼泪，泰德也像挖着心肝一样痛苦。可是他还强作镇静，装着笑脸。好嘞，骑在爸爸肩上，咱们买冰淇淋去。 嗯。 天空里是一片灰色，泰德让比利骑在肩上，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，摇晃着他向前走去。分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。清早起床以后，父子俩和平时一样的一起在厨房里做早饭。泰德熟练地做着法国吐司，比利帮着做下手。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了将近两年了，父亲和儿子是那么的融洽，他们带着微笑互相向对方看着。嗯，味道不错吧？好好吃吧。 比利出声哭了起来，太太也忍耐不住，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吃过早饭，就等着吉奥娜来接了。比利不安地坐在皮箱上，不时地擦着眼泪。电话铃响了，是吉安娜的声音。她说要泰德一个人到楼下去谈谈。 泰德把比利留在房间里，自己一个人下楼到应接室去。他脑子里当然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可是忧伤的心情掩盖不住，都在脸上流露出来了。但是久安娜却对他说了这样一些话。 泰德，我不带比利走了，这孩子明天一早醒来将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我家里的墙壁不是天蓝色的，那上面也没有画比利喜爱的白云。我这才想到